心的将他无语了忘下官听他望家庭为臣官拜勋臣御史之职，今当勋臣之气所有 有 当头 怎么样了？ 我有赏啊！ 我也来份儿、啊。 你来份儿去。启禀老爷，小人拿出还你的了。 什么？你也拿出还你的了？ 好了。 哎呀，你有赏。 多谢老爷。 哎，等着来， 我也来了一份儿啊！ 我再赶一份儿去。 再赶一份好。 我再赶一份儿去。 回禀老爷的话，小人我要拿出还你的了。 侯爷之前大有许多犯业之人，当真待你老爷观看的话。 哎呀，亲人！我在， 我在， 我在， 我在， 我在。哎呀， 亲人！ 得了，别 着说了。 前来受父亲的如何？ 我要亲家要见父亲。 当初陈为模样唬了我一时，再说道理， 暂停亲家， 娘娘红领天子该当的来。

这是娘同小妹，小妹同于娘啊。 哦，原来是令妹田大姑娘。 不敢不敢，小妹 请我来咱家，我见个礼儿。 他的礼貌不周，冲撞公公，那还了得？ 你我一见微臣，见见何妨呢？ 不见也罢， 我一定要见。 要见， 要见， 就见。 这把结了， 你两夫 看他怎么样。兄弟，传旨不迟。谁住？世子不在他府，莫非这孩子他上了天了吗？ 他怎样的上网？ 他入了地了吗？ 他怎样的日法呢？ 那么这孩子他哪儿看了呢？ 他娃真正奇怪的紧呐！ 说话有理，他叫我再上金殿，波涛校尉再来搜寻。殿的人， 公主， 大家吃了几杯水酒，酒言酒语的有些个莽撞。 何 止 此言， 得罪了。哎呦哎呦，这倒怪不得的了。告诉他们，四面女子把马匹放。 还愿怎么样？混出城去，再说道理。 是该办起来。 下臣待纳， 何事？ 好，做官妙，做官头戴着乌纱帽，玉足三光耀着，坟地立着旗杆雕斗，家里贴着门风高挑，有朝一日我出任为官好，可我也做这个人抬轿，前头有帘，后头有靠，离地足有那么二三尺高，这个造化可真不小，乐得我拍手的哈哈笑，还一伸腿底儿掉了，扑通通，可吓得我这么一大跳，他们在外头跑，可我在里头跑，跑来跑去跑得我两脚的撩浆泡，这个梦才惊醒了，可笑可笑。我想四牙反被二牙侠，二牙比他大，哎，他比二牙可多俩牙。下官侯鸾，我父侯上贵在齐王驾前为臣，多蒙与我父同年好友，巴结我这么一个小差事，哎，这且不言，一公公有札子到来，命我把守关口，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今儿该上关了。我说来呀，来呀，来，红桃精神呢，这出来就着了啊。我说来醒醒，哎，吃面了。 好鲜卤， 什么叫好鲜卤啊？ 你说吃面了吗？ 你这里扣着食呢，我是叫你呢。 哟，这个蓝鸭蓝鸭的是叫我呢， 可不是叫你呢吗？ 我小名叫蓝鸭吗？ 哎呦，我说你们当差的就是你一个人呢， 人多着的呢， 还是的，我叫你们呢就是来呀来呀，谁听见谁搭茬不就得了吗？ 这么说我倒霉。 怎么你倒霉啊？ 就是我听见了吗？ 就是你听见了 啊， 那就是你吧。 那是我怎么着？ 你不知道啊？ 这什么事又叫我知道了？ 你瞧，我说你听听啊。 你说呀。 只因东宫世子田文章，人伦大变，子要阴府妃，代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三经十分斩煞回奏，不知何人走。好好，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说什么来着？ 你还说没听见呢？这个 跟你说你的 啊，你睡你的。 你说吧，我听得见，听得明白， 听得明白。哎，你别睡啊。 嗯， 听着啊，只因东宫世子田文昌，人伦大变，子要淫府妃，代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三经十分。 三经十分。去至东宫，斩杀世子回奏。不知何人走漏消息。 对， 世子连夜逃出皇城。一公公有谕，叫你把守关口，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是这么回事不是？ 对，是。 你告诉我干什么？ 我不告诉你，告诉谁去？ 那你问我怎么着？ 今儿咱们该上官了。 上官呢？ 啊， 可你就说上官得了吗？说这个废话干什么呢？该是， 好吧，走啊！他你走我好走啊？ 我你讲理不讲理啊？ 他老爷们不讲理， 我是干什么的？ 你呀、 啊， 你是跟着我的？ 还是啊？我要是再投了走，那不成你跟着我的了吗？ 哎呦，混蛋呢！ 好说混蛋出气儿。 什么叫出气儿啊？他是啊，我是老爷，你是兵， 啊，老爷吃几碗干饭呢？ 是什么的还吃要干饭呢？ 应有应该挣多少钱呢？ 什么应当挣多少钱呢？ 是怎么回事啊？ 你呀、啊啊、在头路河道轰散闲人，那我才能走呢。这是他官事。 官事？ 官事。 对，官事官办，别打哈哈。 这不结了吗？走 了走， 走了走。 官事 那是， 嗯，这还官事？ 哎，这怎么茬？怎么茬吧？还、留神人头里了，这 可你这个人头有什么瞧头、啊、 什么有什么瞧头啊？我叫你河道吗？ 还总得河道， 总得河道。 嗯， 轰散闲人呐、 啊！哦，轰闲人呐、 啊！啊， 不就是轰人吗？ 是啊， 交给我了。 你瞧，你这不起哄吗？你这刘东虎说 的。我使来喽！ 什么使来了？ 你不是叫我给你轰闲人吗？ 是轰闲人呐！ 睁眼瞧瞧， 瞧什么？ 头里走的这个不比你的官大。 嗯， 我敢轰谁呀、啊？ 哎， 我说这个屎来了，人家都嫌臭，一捂鼻子扭头，您就过去了，不省事吗？ 这是什么个省事？你这不能说屎啊， 那么说什么？ 要说俩字儿的， 俩字儿的， 俩字儿的， 成 来成来，听你这俩字儿的。 屎蛋来喽！ 看看都要屎蛋了，你瞧瞧， 这风干的， 风干的更臭那个。 你不说俩字儿吗？ 俩字儿的要说老爷， 老爷。 哎，对了， 舅舅在哪儿呢？ 哪跑出舅舅来了？你这 是不是俩字儿的吗？ 这是你这不会，你这干脆 哎，怎么着？ 咱们也别河道了， 不河道， 超道赶紧走得了。 这不接 你，哎，别看扫扫吧。你哪儿去？你上哪儿啊？你 这个是上哪儿？ 我上东关。 上东关？ 对， 这哎呦，这是西门。 那这是过错了。 来来来，回回回回回回 回回。哎呀，这是哪儿去？可不是跟着喜欢 的。哎呀，这是咱好。 哎呀，呵， 哎呀，坐着比站着舒服。 那是，你躺着还舒坦呢。 那什么？ 您请哪位？你 我哪位？ 坐坐坐坐坐。什么是你？你坐在这儿摆在这儿了？ 那你这不是人做的吗？ 人是人做的，这不是你做的，这是给老爷预备的。 哟，给您预备的。 对了， 那么我们应该站在哪儿？ 你我就跟我这儿戳戳他了。 这我们应该这儿戳戳， 那可不你就戳戳吗？ 哎，我们就是戳戳的。 哎，那是 戳戳的。 老贺， 你说怎么了？怎么了？ 哎呀，罚了， 罚了天体斋。 哎，是什么天体斋呀？ 你说罚了吗？ 困了有点儿。 干什么那么困呢？ 这两天有点事情啊，老熬了一宿夜 啊， 怪困的。哎，我咱俩商量。 商量什么？ 那个什么那个，我这儿冲个盹儿，你这儿先给支应会儿，怎么样？ 嘿嘿嘿，冲个盹儿。 哎，对了， 你先等等。 怎么？ 这是官事， 你就别去了，你曾有交情啊。 哦，睡觉就论交情了。 你先等，我睡一会儿，但我又醒了换你呀、啊。 哦，你先睡。 哎。 睡够了， 睡醒换你再睡。 那好极了、那你就赶紧睡。 哎，这不行，那我睡醒了我就换你，是不是？ 你这想的。 哎， 睡醒了可换我。 那当然了， 别回头您睡醒了又拿老爷皮鞭。 能不能？ 这是官事，那可不行。 哎，你这磨磨蹭，我还睡不睡了？你这给我这 睡 到 了。睡不睡？不睡这耗着。 别去。有交情。 有交情。 我睡一会儿，一定换你。哎，你先睡一会儿， 赶紧睡。 反正我是换你， 使劲睡。睡着了， 睡着了， 睡着了吗？你说话， 那你问我怎么不说话呢？这不成心搅吗？你要成心搅，那我不睡了。 那这趁早甭睡。 别，你还是那句话，咱们有交情，一定换你， 一定换你， 一定换，一定换。 哎，赶紧睡。 好， 哎， 别搅了。哎，哄着我。哎呀， 你都睡吧。 哎，我睡啊。你这先睡呢啊。 得了，我这支应着。说着就着还是，我揉着脑袋，这还官事呢，动不动老爷先睡了，有赖是你的，你当兵的不相干，你会睡呀、我也会睡，怎么办？ 哎呦， 搁在这儿， 我都当不了。 怎么你认得我？ 你这自己哥们哪有不认识的？ 你认得我，我姓什么？ 你有姓？ 岂有此理！ 容我想想。赵。 我赵。 我看你这样就不赵。钱。 我有钱。 没钱我还得信呢。孙、李、周、吴、郑、王。王一哥、哎，你们好啊， 好啊， 哎，哥俩可老没见了， 是是是， 老太太好啊， 老太太好， 哎，好啊，这个我是您这个时候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请吃老母后的鸡胗， 啊，是， 吃母之前烧香还愿。 今儿个要出城烧香去，哎呦，不巧， 怎么 今儿可不成？一公公有谕，不准闲杂人等出入。今儿个不成，您的改日。 哎呀，为老母的心愿，一定要前去啊！ 哎呦，那不成啊，这是官事啊。 亲弟啊，方便方便。 要是成，我何必跟您废话呢？您这不是叫我为难吗？这 商量商量啊。 这么办，咱们商量着瞧。我们有老爷， 是是是， 我做不了主。我得见您赤子。您这后好，您这后好。好啊，还睡了？ 哎， 嘿嘿嘿嘿， 啊，睡 了。 这什么来了？ 过关的来了。 过关的 啊？ 胡说八道！一公有欲，不准仙家人等乱出乱入，过关而成啊！ 这不是外人呢、啊？ 不是外人，谁？ 王一哥。 哎。哪儿这么一王一哥呀？ 小茶馆给你引进那个，人家还候茶进来的呢。 哎，谁还记得那个？ 这得了，出城有点事，你就让他过去得了。 出城 啊？ 不成！不成！一公有欲，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你还不知道？ 哎，瞒上不提下呀？你怎么了？ 上字瞒上不瞒下呀？这是对官事， 官事。好小子， 这怎么了？ 你这小子不懂交情啊！ 我怎么不懂交情？ 你都忘了，你没落下、 啊， 连整裤子都没有啊！ 提那 病在我家了，我当兔子卖老君的江粮店，病好了出去找落去，穿我的裤子。这会儿朋友求你的，你给我弄官事，小子，你脱裤子还钱 了？你等着， 是等什么呀？我 今 儿这样， 别去。你好办， 怎么好办？ 那个什么，我王一哥是不是？ 是王一哥， 那个要出城， 哎，就是出城有点事， 好了，那成冲你面子，你把他叫过来， 这不是 过， 他什么叫？ 我得问你过啊， 这是问什么呀？这是 官事得交下去呀， 这交下去， 等， 就我一句， 等， 王一哥。我们两天见见你，问一句话。 哎呀，我见官时不出话来。 不要紧，有我在一边儿。来，哎，王一来了啊！得，哎，这就是王一。 我说你就是王一啊？ 是的。 你出城上哪儿啊？ 中原庙烧香回来。 胡说八道！ 站起！ 胡说八道！ 站起！胡说！这是怎么话说的？你哥，你怎么了出东岳庙来了？ 本来是东岳庙啊！ 我们的地面查过庙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吗？哪有东岳庙？没 有。有过东岳庙？ 这我说没有就没有哦！您这是叫我着急哟！ 有过东岳庙啊？ 我想起来了，土地祠旁边，西北旮旯那一个小的位置。 哎，不错，是你 那儿后头，哎，耽误你会儿工夫，我再给你圆一下。哎，老爷， 哪儿是什么东岳庙？ 什么记性啊？这个人怎么了？有东岳庙 没有？ 哎，这有。 咱们地面里天天跟我查庙，不是有没有的，我还不知道。 嗨，但是我说有就有。 你说有就有， 哎 哎，我说没有就没有。 想在脱裤子还钱， 怎么又来了？ 这姓 灵 吧？ 这姓灵， 别别别，行行行， 有东西有有东西，好好好，你真是这人不？我这这好像想起来了，我不是土地司界饼那个？ 那那看看里头那个小肚子面， 有的又大的， 短袖的你呀？ 那你早提的醒，我就 全是让 的，不是不中，不中不中。 那怎么 你再把他叫回来？ 又叫回来干什么？ 我还得问一句话呢。 你哪那么些话？ 哎，这官事我都交不下去。 就就问一句， 就问一句，就问一句， 别别多问 了。不不不，你问一句。 再去一趟。 哎呀，可啰嗦了。 不要紧的，你别胡说得了。来来来来，老爷，他又来 来了。 我说王爷，我问问你。护城烧香还愿，你们啊， 兄妹二人， 胡说八道啊！ 这是 下下， 别下下， 下下， 别 下 下，别下下， 这可什么东西？老爷， 上！ 老爷，老爷，老爷，哎呦，你这是怎么了？ 什么？ 这你怎么又兄妹二人了？ 是兄妹二人。 你说了半天一个人啊，两人那可不成啊！ 师兄妹们， 哎呦，你这是啊，诚心叫我做别的，你这是怎么话说的？我这 个人呐， 哎，怎么着？哎，老麦子也来了吗？ 真是， 我们哥俩还没见着呢。哎，你把他请过来，我看看。 哦哦、是是是是，来来来，您坐。 啊！哎，这不是都 是我， 哎，是东跨院添的那位老妹子，是吧？ 对对对， 你可这么高了，我把他忘了。你这后边，我再给您圆一声。哎，老爷是哪儿？ 是 什么不了？那双耳朵啊，这干什么吃的？这是 怎么了？怎么了？ 你没听出来？ 怎么样？ 说的时候就俩人 啊！哎，你可说的跟我一个人， 哪个那个说的是兄妹二人？ 不是，你说的是一个人，马马虎虎叫过去了，俩人那不成啊！ 是兄妹二人呐！ 这是那官事， 官事想开， 我不还钱。 哎，你也会 那什么话？你得 好好好， 出去出去出去！ 哎， 这 王一哥，走着 走 着走着走着。 兄弟，哎，又累你了。 这哪儿是话？ 辛苦你了。 哎，这算什么呢？这是哥们， 来来来， 哎，这是干什么？ 这里有一卡资金， 得得， 吃饭， 哎， 五包， 让您花钱。 银票们不准， 这可怪不得的了。 哎呀，我的路费要紧，对不住，对不住，对不 住。好啊。临完了他供了我一宿啊，哎呀慢着，哎，哪儿这么个王一哥呀，我瞅他眼熟啊，这是巡城御史田干呐，他哪有老麦子，别是东宫世子他们俩人出去了吧，哎呀，要是他们俩人出去，我这个吃饭的家伙不保啊，哎呀糟了糟了糟了糟了，这 哎 哎，有嘞，这个劲儿，我弄他身上，然后就吃饭了。老爷，大了还是您呢，我真坐了您就行了。 怎么了？ 坐了脸了， 坐脸了， 合适了。 谁合适了？ 过马了。 谁过马了？ 别的，大河有鱼，小河有虾。您的吃肉，我们也得喝点汤，无多有少，随您便。老爷，我们闹成鞋穿横城了， 这都哪儿跟哪儿的事情？ 哪儿跟哪儿？你别这么装糊涂啊！ 谁跟你装糊涂？ 说说那谁呀？ 那不王一哥老妹子吗？ 见东宫世子过去了没有？ 没过去。 哎呀，公啊，他除了3000银子给放了，没我的事。 没你的事， 没我的事。 好小子，都你的。 得谢谢您了， 好小子。 三徒怀龙将狮子王都直打在你身。 哎呀，公公，现在我过于公公一变为臣，

Yeah.